第七集。 怎么了吗？ 没什么。 梅雨辰说完站起了身，向楼道的方向走去。 你是一楼的客卧吧？ 你就要睡了，我们不聊聊吗？ 不聊，困了。 白思君觉得他已经被折腾得没脾气了，他很想说任性也该有个度，大晚上又大老远的把他叫过来，结果就这么晾着他，但是最后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 好吧，晚安。” 然而这时，右脚已经踏上台阶的梅雨琛突然停了下来。 他骗你的？ 什么？ 你们主编知道的，他喜欢虚张声势。 哦。 白思君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梅雨琛是在宽慰他。这个人明明白天还逮着这一点讽刺他，结果现在却反过来告诉他不用在意。白思君实在搞不懂梅雨琛怎么想的，但一想到外卖的事，他又觉得梅雨琛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复杂。他白天讽刺自己，也可能是他说的话先刺到了他。心底莫名涌起了一股劲，白思君大跨步向前，抓住了梅雨琛的手腕。 那你会写吗？ 梅雨琛没有回头，更没有回答。 跟我工作无关，我个人也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梅雨琛从白思君手里抽回手。 知道了。 白思君看着梅雨琛离开的背影，不知道这句知道了代表着什么。不过无论如何，这也算得上不小的进展，毕竟一开始梅雨琛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现在至少有听他说话了。走去客厅角落关灯时，白思君的眼神扫过了静静躺在茶几上的那本书。那书他只看了一半，带过来时书的中间还有清晰的压痕，但是现在代表着分界线的压痕消失了，书本的最后几页也在微微上翘。梅雨琛不是个复杂的人，他只是口不对心。白思君无声地扬起了嘴角，关上客厅的灯。上班时间是早上九点，白思君设了一个六点半的闹钟。翌日早晨，当闹钟催命似的响起时，白思君忍不住在心里抱怨了梅雨琛一阵。 如果不是这个人莫名其妙地把我叫到这么远的地方，至少可以再多睡一个半小时。 不过在睡意完全消散之后，他又认命了，谁让他摊上这么一个任性至极的作家呢？羽绒服和围巾都还是润的，根本没法穿戴。挂衣架上挂着梅雨琛的外套，白思君觉得直接穿走不太好，便来到二楼，想看看梅雨琛有没有醒过来。二楼除了茶室之外只有两个房间，两扇门长得一模一样，也不知梅雨琛睡在哪个房间。白思君把耳朵贴到一扇门上听了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不过在他听到第二扇门时，他听到房里有着清脆的咔嚓咔嚓声。无论怎么听，这都不像是睡觉的人发出来的声音。半晌之后，白思君的脑袋里闪过了一道白光，他猛地意识到那是敲键盘的声音。 啊，梅雨琛竟然在码字。 白思君就像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的人突然看到了绿洲一样，他甚至觉得梅雨琛开始码字比他自己通过终极考试还要让他感到高兴。他下意识地想要敲门，但是在抬起手的那一刹那他停住了。作家写作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扰，现在梅雨琛好不容易才开始码字，他不能去打断他的灵感。 梅雨琛会写什么？是下一本新书的大纲，还是一些碎片式的灵感？ 咔嚓的声音几乎没有断过，梅雨琛现在的状态应该是文思泉涌。白思君竭力忍住想要询问的心情，在来回踱了几个回合之后，他还是掏出手机给主编请了半天的假。 他会写到什么时候啊？但总不可能会一直做到下午吧。 好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为了第一时间知晓答案，损失这半天的工资值了。 不用赶去上班之后，坤毅一下就像收不住似的排山倒海的袭来。白思君的大脑命令他回去睡个回笼觉，但他害怕错过梅雨辰从房间里出来，便强行打消了回去睡觉的念头。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七点，按照梅雨辰马子的劲头，应该不会这么快出来。白思君知道，如果他就这么在客厅里干坐着，可能没过一会儿就会睡着，所以他还是决定出去醒醒脑子。既然不是把梅雨辰的衣服穿走，自然就不用再考虑那么多。白思君穿上挂衣架上的黑色羊绒大衣，围上那条被抢走的围巾，接着拿上鞋柜上的钥匙，来到了别墅外。大雨洗刷过的早晨格外清新，春日的阳光洒在身上，终于有了一丝温暖的感觉。白思君难得闲下心来享受清晨的舒适与惬意，他想或许在工作之余，他也应该多关注一下生活。深吸了一口气，淡淡的薰衣草香味涌入鼻尖，是陌生但好闻的洗衣液味道。白思君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这股味道来自围巾。他把围巾拉到鼻子下轻轻嗅了嗅，梅雨辰身上也有这股味道，干净清香。白思君整个冬天都围着这条围巾，那上面本该是他熟悉的气味，但现在却染上了别人的味道。 他说去便利店要用，应该是某次出门时顺手围上了这条围巾，之后觉得暖和便不想还了吧。也不知道梅雨辰第一次围上时有没有闻到洗衣液的味道，我用的洗衣液是葡萄柚味的，他会不会觉得好闻啊。我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意识到自己在想些奇怪的问题，白思君连忙收回了思绪。他来到小区外便利店买了两人份的早餐，然后慢悠悠地散步回了别墅。当他打开别墅大门时，他瞥见二楼的窗帘动了一下，那个位置应该是梅雨辰马字的房间。白思君有些恍惚，他记得他第一次来时梅雨辰也是在这个房间，所以说那个时候梅雨辰也是在马字。白思君的心里生出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想法， 或许梅雨辰并不像前辈说的那样一个字都没有写，他可能一直都在尝试，只是一直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罢了。 白思君脱下外套时，梅雨辰正好从二楼上下来，他去厨房倒了两杯牛奶，问白思君， 你要加热吗？ 不用了，谢谢。 白思君很有自知之明，即使他说要，梅雨辰也会让他自己去，他不想在别人家里搞得这么麻烦。 买了什么？ 早餐。那 白思君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三明治递给了梅雨辰。梅雨辰接过三明治看了看，接着不客气地靠着餐桌吃了起来。白思君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牛奶，结果立马被冰得牙疼。在这种气温下喝冰牛奶确实有些勉强，但梅雨辰却跟没事人似的。白思君有些狼狈地啃了口三明治。 你写完了吗？ 梅雨辰没什么表情地抬了下眼，白思君心下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答应了，但却听梅雨辰道， 写完了。 意外的答案让白思君吞咽的动作卡住，他不得不又喝了一口渗牙的冰牛奶，把三明治咽下去。 你不去上班？ 请了半天假。 这样啊，所以你还要在我这赖到中午啊？ 白思君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在赶人，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人大晚上的把他叫过来， 让他干站在门口淋雨，吃着他买的早餐，一句谢谢不说，现在还要赶人。